年纪大了以后，我一直很希望一切都平平静静、简简单单。因为中冠线的关系，我写了一首新歌，突然发现简单的音符、简单的想法、简单到像什么呢？就像母爱一样就好了。接下来是一首新歌，一首有关母爱的新歌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 亲爱的孩子，要相信自己，好好的活下去，他在远方笑着看着你，心灵没有废墟，请别为我哭泣，我的怀抱是你坚强的大地，我在你梦里轻轻抱着你，用心的爱着你，永远做你最亲爱的母亲，心灵没有废墟，请别为我哭泣，真爱让我们永远不再分离，亲爱的 baby， 拥抱着你我永不放弃，亲爱的 baby，像阳光飞去，在天空呼吸，我永远爱你，随岁月传递，微风徐徐，就是我的消息。做你最亲爱的母亲，心灵没有废墟，请别为我哭泣，真爱让我们永远不再分离，亲爱的 baby， 拥抱着你我永不放弃，亲爱的 baby，像阳光飞去，在天空呼吸，我永远爱你，随岁月传递，微风徐徐，就是我说爱你，时间如诗如画属于你，亲爱的 baby， 希望总是在风雨之中崛起，我永远爱你，随岁月传递，微风徐徐，就是我说爱你。 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